此刻为你相伴。 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柔若轻，白如玉 手伸干，把双眼轻眼间轻款款、浪花之间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的宇宙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坚持可以说是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难的课题。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试问过自己，在你生命当中坚持最久的是什么呢？有些女生适合浓妆艳抹，有些女生适合大气磅礴，还有一些女生就适合处处小心。人一旦进入了临摹或者是表演的状态，试图按照某一种标准去成为谁的时候，就会变得很不自然。而职场上模仿同样如此，我们只有在停止定义自己是谁的时候，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。很多人未曾想到过这一点，总是觉得无意识的东西不够深刻，不够鲜明，甚至不够努力，总是试图以某种定义好的风格去固定住自己，要求自己。而这样一种固定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不管是你的外貌、表情、性格、工作还是爱情，你都会想狠狠地抓住它们，按死在某一个地方，让生命成为一个严丝缝合被掌控的东西。但其实你知道吗？这样的控制和这样的固定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当你在职场上看到一些受到上司重用的同事时，你有没有这么一刻去想过要模仿他们的某些风格去赢得关注呢？如果你曾经试想过这样的捷径，那今天的职场秀给你一个否定的答案。每个人都是一段线性，我们无法根据一个人后来的模样去复制他的整个过程。能做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勇敢地站在自己的深渊面前，站在自己的这一条河里继续趟下去。曾经看到过一本书，有这样的观点，说决定你成功的不是笼罩练习的时长，而是刻意性的练习。刻意性的练习这样的词听起来真的是好戳人心，但是慢慢地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很多时候我们刻意而为的并不是我们真正喜欢的事情。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叫压抑本我。有一段时间朋友圈很流行一篇叫做职场不相信眼泪的文章，大意是职场上受不了委屈就滚回家。像这样又毒又爽的观点引发了很多人的转发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很简单，就是敢于直面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，而不是让别人以为我很强这种虚弱的面子工程。而在我们的身边，这样的勇气是匮乏的。很多孩子从小就不喊痛不哭了，而且受了委屈就反捶自己，开心了也不会拥抱这个世界，情绪全部都被内化，久而久之这种东西渐渐就成了一种固定的人格。所以压抑本我的最大问题在于你放弃了对自己所有的感知，而过度的去迎合所谓的世俗。其实在职场当中，上司希望看到的不是你被这个世界磨得很圆滑，而是你就是你自己。所以希望在职场上的你更多的时候是修炼自己，而非跟随他人去改变你。 当我

说的永远没有距离，我们要多么的努力来交换彼此的心，我想你应该非常确定我是你唯一。 石头的冰冷，顽固的发疯，抛在